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天天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为大家准时送上的今晚有戏节目。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一下982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跟我们一起面对面的实时互动起来。 是的，当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活力982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啊，来和我们这个视频互动啊，并且留言 弹幕啊，小礼物啊都可以刷一下， 小礼物。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来鼓掌， 谢谢。 今天有两位朋友到场哈，分别都是来自国外传媒的朋友， 欢迎 陶陶，欢迎。 Hello 大家好。 演员熊木子，欢迎。 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主要 外边堵车哈， 对。今天北京格外堵 啊，我看着了，我刚在那个下直播 的 时候，我看到全路网的交通指数大概是 8.6， 全红。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格外堵哈， 最近都格外堵，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冷了吗？大家伙都愿意 开车出行了，可能确实是。对 对，就不想坐地铁。 对，所以今天真的是全路网交通非常堵啊。那现在走在路上的朋友，如果在车里也别着急，反正都堵在路上了， 人呢您 放心 啊， 就是放松一下心情。 应该不会有什么一些管制啊，或者说有一些事故情况。 对， 还是因为车多。 对对对，还是因为车多。所以呢，在这儿不如跟我们一起嗨起来， 对 吧？对， 欢迎收听， 调节一下。干什么？ 串了频道， 司马昭之心啊，可不可以？你让人台长听着没？ 哎，我的意思是，听我们节目就能够一路畅通。 他不是真心的，他是故意的。 哎， 今儿我们邀请二位来，主要是看一下我们今晚游戏的最后一个环节——今晚戏中戏。今儿咱们可演的这个是经典片段了。 打了，就是这个。 我了个天哪！看着以后我吓了一跳。 我的天，这个只能可能是你能来演。 啊，我吗？是吧？ 今儿演《水浒传》，演《水浒传》。 我要让你演是不太厚道。 我个儿在这儿呢，我怎么也是五二爷。 可以，可以来。先说一下这个背景介绍，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哈。说有一天，西门庆路过武大郎家门口，正巧呢被那关窗户的潘金莲不巧呢， 你这就找着那感觉了。 对对，就用一树杈打着了头。 有一树杈，人家是插门插过 啊，门插门插门插啊。对，我这不是想着有接地气一点吗？对吧？然后西门庆呢抬头， 潘金莲住树上， 瞧了瞧，哎呀，刚好就看见了潘金莲那不好意思的红脸蛋，哎呦喂，那就顿时心生爱意了。 哟呵， 琢磨了几天之后呢，就来到了武大郎家对面的王婆茶馆。 王妈妈 干嘛来了呢？想找王婆。哎呀，认识认识吧。到底是谁呀、啊？ 认识谁？想认识王婆、啊？ 认识潘金莲啊！ 嗯，现在这个戏好，这个好难， 好难吗？ 是，我觉得挺难。 不跟女斗， 大伙儿看看，期待谁？除了徐冉，谁来演潘金莲哈？ 你呗，大家这众望所归。 可以。 我看完之后，我怕我手里那东西会砸死。 哎，不，没事没事，我把刀都给你收起来啊。也欢迎大家发弹幕，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啊。 是。 刚才说要礼物，那不是真心的啊，那 怎么 不 是 真心的？ 可以给，别，你看人家万一 客气一下好吗？ 收回了，万一你客气，人家真不客气，真客气了怎么办？ 大家应该没那么实在吧？怎么着得意思一下 是 吧？是 吧？都开播一年多，也没送过礼物什么。 这么你这么实在啊？ 哎，咱送过，你记得吗？ 有挺多的。 对，所以 斯坦就是我们这些 对老朋友， 尤其会张罗， 对，特别会给我们就是捧场啊。 啊，斯坦会单独给， 对，而且给我们 给他发 送过什么大游艇啊，什么小别墅啊， 不挑 啊，对，就是我们不挑啊， 不挑， 什么都行 啊，便宜点几回不也有了？ 是没法聊，没法聊，真没法聊，点个赞也成啊， 要卖。 成吧，进入今天的网剧每日推荐吧。 来看第一部，叫《儿科医生》，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1521万。介绍一下剧情是这样的，在这个儿科轮转的一年，住院医生唐雨佳个性倔强有点二，他 他终极梦想是当一名外科大夫，但是没想到沦陷在小儿科了。唐玉佳先是遇到了专业上无比严苛的导师叶梅，在他的挑剔和打压之下，当然打压是打着引号的啊。 嗯。 那么唐玉佳在业务上也是急速成长，随后呢？ 严师出高徒。 没错。 嗯，你看于浩把我带的， 就是我管你太松。 好吧，继续。 这个、唐玉佳，我多的成徒儿退下了。唐雨佳遇到了儿科一把刀，叫 楚 子健、 嗯、 啊，这个男人专业上的强势和生活上的困窘形成了一个特别强烈的对比。 哟， 唐雨佳就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他，为此呢不惜和家人反目，这何苦来哉？然而这个楚子健在经历过痛失爱女之后，并没有选择雨佳，而是理智的选择了一个更合适他的人，正是他的初恋情人，叫叶梅。 你说这怎么说呢？爱情这件事儿就是没有道理，是吧？ 嗯。爱情的事没有道理，但是他选择的这个事可能不和爱情有关，和生活有关，有的时候得分开来看。 好吧，行吧。 而后呢，在经历了几番苦痛之后，这个唐雨佳与儿科主任钟琴的儿子申鹤相爱了、 啊、 太乱了。但是这个钟琴十分的强势，他非常喜爱这个雨佳啊，但是却强烈反对他成为自己的儿媳妇。 哎，这是为什么呀？ 你不理解不了， 我不懂、嗯、这情节太曲折了 啊！唐雨佳的儿科的轮转即将结束，他体会到了儿科医生们的辛苦，最终被钟琴对患儿们的无私和热爱打动，决定留在小儿科做一名称职有坚守的儿科大夫 啊。那最终到底成没成他儿媳妇啊？ 你得看呢，全讲完了谁看去了 啊？反正但是我觉得啊，就虽然播起来我们介绍起来这个剧情好像有点曲折，但是似乎它多一些这些梗，你也会觉得这个剧情比较有意思，不会说让你看了第一集你就一下想到最后一集到底在演什么了。 对， 我是有这种感觉啊。但我还是想说啊，这最近这种医生的或者专业题材类的电视剧其实很多， 但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个专业题材电视剧、如果要是想做专业题材电视剧，你就不要有太多的枝枝蔓蔓。 嗯， 有道理吗？ 但是我不知道市场接受不接受这件事，问问淘淘吧。 嗯， 就淘淘。 嗯， 就其实现在对于一些专业题材剧，就比如说最近的那个《急诊科医生》也很红火，对吧？ 对 啊，东方卫视也播了，收视率全网好像排在了第二。有一个数字好像说是网络点击量是超过了50多亿，就非常火。这个专业题材剧这一部也类似，它讲的是儿科医生嘛，其实也还蛮火。你看单日播放量1500多，但是我就在想，这种专业题材剧如果不涉及到一些情感元素，市场会买账吗？ 买账的几率偏低，因为它毕竟还是太专业化了，因为不像是真正， 它不是纪录片，对吧？ 对，它不是纪录式的，它剧情式的，如果你没有带感情这些东西的话，很少有人会真的带入进去。它一些文明词太多了，如果没有感情的话，就会觉得太单薄了。它又不是它不是日常的东西，所以它怎么都要加一些感情戏啊、还有一些亲情戏啊在里边，去把这个整个这个戏做得饱满一点，让大家会觉得哎比较好，有看点一下，就是再纠结也好，再生气也好，他也会觉得有看点。 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种搭配还是在看，就是这个产品在制作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取舍。你想，你既然作为一部， 比重 对，你这比重很重要。哎，就让我想起来那个美剧《实习生格雷》 啊， 你听说过吧？《Grace Anatomy》 到第14季了吧？ 《Grace Anatomy》对，他那里面其实。你看他不乏有就是情感戏， 我没看过，我知道他很长寿， 而且情感戏太多了，对、但是你完全你会觉得不影响他的专业性，因为他把情感这一部分的戏跟他所谓的专业戏份融合非常紧、比如说他今天在拯救一个患者的时候，可能这个患者就会生发出来他自己的一段感情、比如说他跟他的老伴儿， 它是系列剧吗？ 对，它是系列剧嘛、而且它不断的有故事，你就会觉得哇，这编剧 每七个病人还每七个案病例呢， 每一集基本上是一个单独成立的小故事，然后集与集之间又有延续，对、所以你就会觉得它的那个配比就好。对对 对，我看一个，我推荐一个挺好玩的，就高智商的解决各大问题的， 叫什么？ 天蝎 Scorpio。 你那天分享这个来着？ 不是，他真的，我跟你说，他什么事都干过，他里边，但是确实是有这个原型在。这个人， 他跟这个十二星座当中的天蝎座有关系吗？啊，没，他就叫天蝎， 天蝎组织。 哦， 这几个人就高智商的一群人，他这个 leader 领导者，就是说或者说这个组织的创办者，他是一个世界上第三高智商的人，达到197。 嗯， 然后他不是，你这都最逗， 还是我两倍了，我感觉 我没有不 可想象， 不能，没有没有，你能不能100以下就 行了，就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他最扯的有一次，就真的你感觉理解上不太可能会完成 啊、但是他完成了。 但首先几率很小，他也在里面说几率很小，但会他想到最好的方式 啊、 所以他有一部分是运气，但一部分是有科学道理在里边。比方说，他有一次就突然间在那个宇宙飞船上。在这个就航天飞机上， 他就晕了，因为有一些什么毒气泄漏，他整个人就是晕的状态，不知道他好像在另一个空间一样。然后他去解除的这个问题就是火箭当时要自动发射， 嗯， 他要去赶紧停止， 啊，就是 发射到天空了，你知道吗？ 拯救世界那种， 然后 又给救 了，怎么下来 啊？怎么下来啊？ 就最后 另外一个导弹把他那什么呗 打下来是吗？ 啊，对啊， 蹭着导弹下来，好像是大概是有一个距离之后能不有一个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感觉应该都是日常生活用品能够让它减速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掉到一个海水的这个泡沫里头。 行行，你别说了，你讲不清楚，真的，人家197智商的，咱们讲不清楚。 所以它里面贯穿的就你看，我记得全都是这些重大事件，但其实它也有感情线 啊， 埋得很好。所以我刚才说，如果它要是这个感情线太重也会影响， 那肯定的。你像咱们刚才介绍完这个梗概，你就会觉得好像他这个比重有点失调， 嗯， 因为让我记住的就是啊，特别喜欢他，但是依然不接纳他作为自己的儿媳。对，我不明白为什么呢， 嗯， 所以这个答案可能大家要到剧里边去找一找啊。 你很爱自己， 我很爱自己， 我很爱自己 啊， 但我如果有女儿的话，我不一定会愿意我这样的人和我女儿在一块。 哦，哎，当了爹的人还是有生活的。 但我是个儿子， 烦死了，男女都一样， 是都一样， 都平等了好吗？ 我理解不了他怎么会，我肯定不会希望他喜欢另外一个和我这样的小伙子，对吧？ 啊，真的吗？ 肯定啊。 哎呦天哪！ 来看第二部，嗯， 来介绍一下这个名字啊，还是挺心酸的，叫《无法拥抱的你》。 没问题。可以， 没想法，放心啊，是在搜狐视频播出的，单人播放量是570万。这剧啊挺神秘的，讲述了神秘血统族群的少女李诗雅跟一个重度洁癖男江志浩的爱情故事。 推荐过，上一次就是500000，这 是吧？ 500000。 嗯，这部剧呢是改编自一个超人气的漫画 IP 的一个网剧，就是也是有自己的来由的哈。它围绕着一个神秘力量展开，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呢在爱情和人性之间的一个摇摆跟挣扎，也算得上是一个虐心的网剧了。那现在呢，这部剧才刚刚更新到第5集，最新的剧情呢是李兰希将李诗雅狠狠地给教训了一顿。那之前呢就已经警告过李诗雅说，你啊不是专业人士，你不能用那种所谓的洪水治疗法对待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重度洁癖男江志浩。但是责备归责备，这个姐姐就李兰希是这个李诗雅的姐姐嘛，那姐姐还是很耐心的告诉她说，你如果想要治好他的这种洁癖症，首先就是要跟他拉近距离。然后呢就是等到拍摄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导演就将拍摄的作为一个装饰物的一个金鱼，就一个道具送给了李诗雅。他从来都没有养过宠物的这个李诗雅就觉得说，你送我一金鱼，这我没养过怎么办，就特别为难。那导演就说了，说这个养宠物可以适当减轻人的压力，也有助于调节人的心情。所以说到这儿他又突然想到，哦，需要调节人心情的那不就是有这个洁癖症的这个男主角吗？所以他就干脆将这个礼物送给了江志浩。就第5集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里边一个大背景，他这个神秘血统是啥呢？ 啥？ 就是他这个血统的人必须要不断的和异性接触，近距离接触，才能保证他能 活。是我想的那个近距离接触吗？ 是一方面， 哦， 但也可以和其他的近距离接触方式也行。 哦，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太懂。 不是，就是很近就拉手。 哦， 他也可以从他身上获取一些能量。如果没有这个， 哦， 如果没有这个拉手的过程的话，他可能就会能量耗尽就死掉了。 那这个族群还挺奇怪的， 那对吧？ 对啊， 那个，好像那个 天天 老妖 得挨着你啊， 对， 就跟你吸你阳气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那他真的会，比如说你，就比如说我吧， 嗯嗯， 我是这个族的， 嗯， 然后你是我的一个朋友， 嗯， 那我天天挨着你，你的身体会受损吗？ 光碰他一下两下不成，而且你是朋友，你不可能一直摸着人家，对吧？ 对啊，那你的身体会受损失吗？ 这个他在上一次的介绍当中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 嗯，所以现在状态就是说，他必须要靠近这个男人才能够活， 哦， 然后他因为他相爱。他爱你， 哦， 是吧？最开始肯定是就是简单的，就是为了获取能量。 哦， 但后来没办法， 俩人相爱了， 相爱了，他就得解决这个人 没办法相爱了 解体的问题。 啊， 对，很多时候爱就是没办法出现。 哎呦，说的还挺哲学，感觉一下就上升到了哲学。 你看看， 那我们整点 之后再来聊，稍后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这边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这里是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各位好，我是坐在于浩旁边的徐冉。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可以听，而且也可以看。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您点进去关注之后啊，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的这个按钮，一点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同时呢，还可以收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还有，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平台。你笑什么？这不是固定话术吗？ 是，就是 给大家介绍一下， 断句断的这么碎。 对，调整一下思路和心情。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合作平台， 还有一个呀， 叫做花椒直播啊。大家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并批在播出的直播间的一些情况。 没错，另外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就是瞎胡说的。特别感谢天津玉典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有人来鼓掌。 其实你这样，大家就会更有关注关注度，你知道吗？ 就老犯错，那就别说对了。 你就 别往对了说了， 你就这是做了一软广，相当于知道吗？ 给谁呀、 啊？多谢你啊！ 没关系， 替金主爸爸谢谢你。好吧，再来介绍一下， 看 对 网大。 好，那第一个这个哇，大家太熟悉了，真的。 我看了8分钟的剪辑版， 怎么样？ 一共才20分钟是吧？ 嗯， 我打的挺好看的。我那天和老叶他们在这块也聊了一下。 叶鹏吗？ 啊，叶鹏，能打成那样，对于马先生来说，其实也这 不太容易了。 应该他是有过底子的，但是他打的肯定是没有那么专业， 还是没有专业水准那么专业。 但是有模有样。他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业余里最专业的 啊，就挺好的。 专业里最业余的， 那就够不上专业的 哦， 应该是、 可以。 但是他那些搭这么厉害，那些人会挨揍，主要是你碰一下就飞。 你记不记得原来有一个经典电影，到底是好像是唐伯虎点秋香，我有点忘了。大概有一个场景就是，就他们两个学习比武嘛，就比如你是我师傅。 唐伯虎点秋香哪有比武的事儿？ 不是，就我有点忘了中间哪个情节了，是一个经典情节嘛。就是因为你是我师傅，你教我，为了显得看起来我水平特别高，就让你挨打，就我出招你挨打，你接招的时候你就会花里胡哨，这样就显得我特别厉害。你懂吗？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如果在功夫当 中，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绿叶厉害是吧？ 我是绿叶，我 捧浩哥， 我是绿叶，我是绿叶， 别绿 叶 浩哥， 不要相互的这么称兄道弟。 我就那么假客气。 这部剧叫什么呀？这部剧啊， 攻守道，攻守道。 费这个劲劲儿的好。 刚才说到马先生了嘛，对吧、 啊？ 大家应该也知道最近这么火的一部电影，攻守道，在优酷播出的， 对， 当然播放量是193万，不错了。在我们最近 第一次介绍的时候，4484万。 哎，这倒补的， 没事，这很正常。 再说一下啊，再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剧的背景吧。讲了一个关于太极的故事。城北有一良人，姓马，名拉。有一天呢，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就看见这个绿草红花之间呢，有华山二字。马拉呢？ 华山 啊，华山二字。马拉两目微合，脑内一片乾坤舞动，进入到了无垠的异想之境。我的天哪，我感觉我也进去了。开始了4段同各大武林高手对决的一个巅峰画面，分别呢对打分别对打了法式拳击高手、日式黑带传人，还有泰拳门派以及咏春大拿等等武林人物，也就4个嘛，对吧？马拉呢纷纷将他们击退了。遐想过后，他大对遐想过后，他大步走上前，又回到了现实当中。忽然呢，被大檐帽扣住了膀子。原来这一切都是个误会。 对， 而且呢，现在据这个《攻守道》主演之一的李连杰透露呢，这部影片的所有演员都是零片酬出演的，马云也不例外。对，他要钱干嘛呢？对吧？ 怎么人家不这不有钱人不代表不能有钱，对不对？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呀，可对他来说，这个数字 够过瘾了吧？ 对， 这么多人陪你演。 他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希望通过这一部电影呢，向中国功夫做过贡献的这些前辈们致敬，也向中国文化致敬，同时呢，和全世界分享一种中国文化。我觉得这个利益其实我能接受的。 是，这个攻守道本身就是一个太极的一个，算是一个门派还是怎么呢？ 因为他本身空手道就是一个打法， 嗯， 就是一套，我怎么理解？就是怎么说你能明白大概我意思？我说的不专业， 嗯， 就比方说我练河西道， 嗯， 空手道它是空手道， 嗯， 啊，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 然后呢，他确实之前和李连杰早就谈过，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嗯， 就是我很多年之前就想和李连杰一块儿来推广太极拳， 嗯， 啊，这次算是完成夙愿。 对，其实我能理解，我觉得就跟马斯洛需求定律一样，其实他能做的有很多，就因为他的资源人脉，包括他的财力物力，包括他的格局，我觉得都是已经对于马云来说已经够成熟去做一些真正能改变，其实他已经在改变世界了，就真正能改变世界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了， 但做的更多嘛， 对，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嘛， 对对对 对吧， 嗯， 所以 来看还是挺好看的，因为那几位把他们凑一块确实难， 对， 你要比你凑那个正义的联盟，又是这个复联，都我觉得也不差啊。好些国外一些高手，包括日本的这个相扑运动员， 嗯， 这都会很有名的这个曹青刚， 嗯， 啊，都在 是吧？就所以把这几大就是从我们叫武林高人嘛， 对对对， 就凑到一起，也是一个难得的盛宴了吧？ 对对对，打得很好看。嗯，然后比如甄子丹，他就是以这叶问的身份出现在里面，因为他遐想嘛， 哦， 就一下就全所有都合理 化。那对于观众来说，这个也是最熟悉的一种 IP 嘛。 而且里边有很多很多这个镜头都是致敬一些经典影片。 给咱们钱了吗？没有吧？嗯， 没有啊， 咱们客观一点吧，来。 下一部叫《混蛋法则》。那单日播放量44万，平台在一起，这是一部连主角都不是好人的电影啊！但是好人是打了引号的，讲述了七个坏蛋在抢劫了1300万的黄金之后，就地找了一个废弃工厂开始融金分赃，几人是各怀鬼胎，相互猜忌，让这场分赃之旅是一波三折。 嗯， 相比以往被观众诟病的面瘫、抠图演技啊，这个 混蛋法则 的这个演员们 都不怎么回避了，这是 对对 对, 对, 对 吧？ 嗯，没办法，因为他忙嘛。是吧？啊，这部剧的演员们都出身话剧团，话剧演员的功底确实是让他们赋予了角色非常鲜活的个性和生动性哈。那么， 这主演也是有多年的演艺经历的， 对 吧？ 对对对 对， 所以应该是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电影佳肴。整部剧呢是对混蛋这个定义的一种尝试性的解读。什么叫混蛋？混蛋有哪些法则？它将会带你进入混蛋和人性的一个世界。 对，就突然让我想到了之前有一段子哈，就是说有几个人合伙去抢了银行，然后结果呢就找不着这几个人，找不着这几个人，然后警方特聪明，就把这个被抢的这个数额扩大了一倍，还是扩大了十倍，然后结果， 让他们窝里斗。 对，让他们窝里斗，然后呢就人性嘛，就是人性，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考验人性的最好的一种桥段，就是用金钱去试。 对， 嗯， 老有那么句话，就是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件的。 对呀，啊，就是任何事情可能都在冥冥之中写好了标价，只是你还不知道它的标价而已。嗯， 有的时候不知道会促成很多好事，也有可能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对，但我觉得这一部片子它的心意就在于，你看它的名字起的首先非常抓眼球，当然 混蛋法。 对，就这， 我记得小时候有那种就是那个特厚本那种小说叫《混蛋是想练成的》， 对， 就是我们高中同学看，就还是我说的阅读量最大的小金，他来过我们节目， 啊， 他们同事，对，嗨， 对，就我刚想 被老师发现，看什么书？这，你说你看这个书名，混蛋是怎样练成？哎呀， 好了，我们是一个传播正能量的节目。我刚想说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主要是对这个词汇进行了一种尝试性的解读。 嗯， 这个词就这个名词啊，未必真的是讲的就我们约定俗成认为的那种人。 对， 对吧？ 他试图去解构一些概念，比方说，我最近在看了那个就是《江湖丛谈》。 嗯， 我们老说江湖。 嗯， 什么叫江湖？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那这是那个来自于金庸先生的一句话。 嗯， 他写那个叫什么令狐冲，那叫什么来着？ 哎呀，话到嘴边想不起来。别这样考验自己的主持人，好吗？ 飞雪连天射白鹿。 嗯嗯嗯， 有没有？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对。 你怎么回事？你知道对吗？ 我看能多着急，让 你嫌我今天还不够受挫， 对 吗？ 对对对，这是《笑傲江湖》里面的一句话啊。 嗯。 但是真正的我们想，江湖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 啊，oh, ，of course， 它是一个权力的概念， 权力 的概念，就是说， 有道理。 以前古时候，或者说是这个，封建时期，它是这么分的：县以上归 县以上， 县级以上归朝廷官僚体系，皇帝这一个官僚体系系统来管；县以下归一些家族附身 来管， 地方人来管。 嗯， 这两面都管不到的地儿就是。 江湖啊，哦， 最典型的例子在天津南城。 哎，我刚想说，是不是天桥文化？ 三不管， 嗯， 我说是天津， 我就说是天津，天津也有天桥文化， 哎，是吧？ 对， 它在南城， 它为什么叫三不管呢？就是当时是有两个租界，日法租界，还有天津的这个当时的政府， 自己的当地的 都不管这个地区，所以很穷。江湖一般来说是比较穷的一些， 所以有可能杂耍啊，各种小的一些行当。 我那天跟老岳他们聊，他们一共八个字，我就记住六个。 什么？ 就是金皮彩挂、平团，不什么玩意儿，后面还有俩字儿、每一个都是一个行当，但是呢，它这个定义都不同，不能光看这个，不是只有这八个行当，比如丐帮、乞丐，他也是江湖中人，但是他不在这个行业里头。 哦， 那比如像京剧。 你刚说这八个字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就是文艺工作者吧，就那个时候。 不不不，那个文艺工作者是这样，他的团。 哦， 团是相声，他其实是团结的团。 那为什么叫团？ 评书那就不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还是取团这个意思，一堆人。然后呢，但京剧你看跟他们很像，撂地摆摊。但是他早就已经过，因为当时的这个名角们的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因为士农工商是我们这个四民， 对吧？对， 那商往后才是我们就不好听叫戏子， 那个时候的称呼啊， 很低很低，很层次很低， 所以那 这些人连这些人都比不了，连戏子都比不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演员已经甚至比一些士大夫可能都有名了，被社会程度认可的程度更高，所以他们就是。但像赌坊或者妓院，又为什么不是江湖行当？因为它有固定场所，他们不流动。他们很多江湖人就怎么看着江湖人厉害，他去的地方多，但没办法，因为他那个招数啊，有的时候很多是骗的， 对， 很多骗子你两遍 甚至还有 三遍 下三滥的一些招数， 九流嘛，当时九流以下九流，你比九流还低 ， 你就是最下层人，下流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就是江湖的来源吧，就 江湖 这个词汇的来源吧， 这个词的来源。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办法，有自己的一些叫春点，宁掏一锭金不说一句点，因为这个春点是保护所有这个江湖中人黑化，让他们能够活下去的一个， 这也是他们自己潜在的一种规则了。 对，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这有一个野郎中，他呢就是骗人，老说自己会用药，然后就骗了一个农妇。但是这农妇呢，他不知道他旁边这个隔壁可能就是一个江湖人，他就会用黑话告诉他完全不懂，你不知道就是叫空子，你不懂行的你就是空子， 明白了， 告诉你这个女人最近犯心疼，他就说出来犯心疼，然后他就觉得你是神医。 哦，哇塞，这就是彼此打掩护。哎，我想到了，原来， 这个燕， 你说，你继续， 大雁的雁，厂子头两个人，那个雁，知道吗？他们是专门来去抓住一些当时的制度漏洞，来骗一些这个有权有势的人。比如说，当时有个河南巡抚，触了盛怒之后呢，就说。你怎么办？想办法，说找人，哪儿找人去？我是京城里面没有人，而且太紧急。说正好咱们这来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操着京城的话，住在一个庙里面，他们应该就是京城的王爷来查你这个案子。这句话传出来的就是他们这团体当中一个人来告诉了他们的其他的这个，就是这河南巡抚的这些官方的人。但是不信，第二天这个告密的人被当街打死。 哇！ 当时演的，框抬出去了，这泄了密了，就找到了这个里边领头人，给人10000两。黄金，然后收到了字条俩字儿领谢， 哇， 就走了。 哎，我觉得我突然想起来，这跟现在的很多骗术都很相似啊。 你只要看，因为这本书《江湖丛谈》1930年出版的，现在写的应该是连阔如先生遗著，连阔如连丽如的父亲，连丽如先生父亲。 他是有改编了吗？把这本书《 江湖丛谈》，他当时因为他叫云游客署名，但是因为他把所有的都给刨了，就是怕会给自己遭来祸害，他叫云游客。后来经考证是。连库先生，但也有说不是他，但我问叶鹏他们，他们觉得还是连先生。 所以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不仅可以去看看这部剧，还可以找一找刚才于浩给我们讲的这本书哈。 江湖丛谈1930几年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有一些 非常好玩。你先看了很多的那个评书，都来自于这里，这是一切的根儿。 你刚才说的那个黑话，包括行业那些潜台词哈，就突然想起来，过去不是有那种当铺嘛，就连锁当铺，你在我这儿当一件衣服，然后你嫌价低，你就拿到另外一家当铺，然后那个当铺的人就会，就是你去的第一家当铺，就会把这个衣服折成一种特殊的形状， 告诉你别收。 对。告诉你，你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卖？ 江湖的事儿，它也是一些行业规则。 对，就这行业规则。 你比如说，它是这样，有这个看家护院的， 咱俩今天介绍节目、啊、是不是介绍这些行业的潜规则有点多， 你看他们都愿意听。你看 感谢花椒用户给我们送来的玫瑰，谢谢， 都是知识。来吧，咱们说回来宋朝的事 好吧，我们现在直接进入我们今晚有戏的 最 后一个环 节， 叫今晚戏中戏的这个桥段了、啊、 只是没办法，随随便便一撒就太多了、啊、来这状态不好， 你还能说吗？一会儿话筒就发现没声了、啊、 嗯，来 来，今天跟大家演的是这个电视剧《水浒传》当中的一段、嗯、背景介绍呢，是有一天西门庆路过武大郎家门口，碰见的不是武大郎，是碰见了正巧正在关窗户的潘金莲。 嗯， 这西门庆呢抬头一瞧，哎呀，刚好就瞧见了潘金莲不好意思的红脸蛋，哎呦，那就不行了，一见钟了情了、 嗯、 琢磨了几天之后呢，就来到了武大郎家对面的这个王婆茶馆，想要找王婆帮忙，干嘛呢？ 干嘛呢？ 想认识这个潘金莲。 你看，就这么一个戏、嗯、 对， 这里边一共四个角色，潘金莲、王婆、武大郎、西门庆，还有一个旁白、 嗯、 这旁白就是其实是剧场指导嘛，是吧？ 就你来吧、 我来。行，那后面四个你们仨赶是吧？ 你觉得行吗？ 我觉得没问题， 听您的吧。 这样吧，我来王婆。 你来王婆，那大家不能同意、嗯、 我没问题，王婆这边挺重要的呢， 挺重要的呢、嗯、 对，桃桃来西门庆吧、嗯、行吗？ 啊、哦、好，那你这样我给你粘一，哎，你这真有个痣，哎，可以，媒婆痣。 王婆哪有痣？ 王 婆好吧， 就是有个痣不是更有那个、 啊、 那个 feel 嘛、 哎、那个谁、 啊、 桃桃是西门庆， 好， 你们俩谁武大谁潘金莲，你自己说。 我武大吧，因为我觉得毕竟这个那个 木子 是专业演员嘛， 对对对， 还是留给他重要一点的戏份吧。 好 吧， 好 好 好， 木子 不能负重望啊。 对，加油啊。 负了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 不负卿。哎，可以，行，别秀了，好吗？ 来来来来，准备，最近哎呀，文思如泉涌。 哎，于浩也就这么点水了， 也就这期节目都说了，是吧？ 对，明天怎么办呀？ 来，准备啊，咱们这局太熟了，也不用太说了哈。 嗯， 三二一， 走起， 开始。哟，西门大官人，小心把脖子扭断了。大官人想喝点什么呀？ 哦，来两盏酸梅汤吧。 哼，老身做了一辈子的媒，就不知道大官人您要讨哪一个呀？ 我讨酸梅汤，你却说媒，差哪儿去了？ 嗯，来人不张口，便猜八九分。人家叔叔出门没几天，大官人便追来了，安的什么心思？你瞒得过老身呐？ 那武松出远门，我如何得知？ 那武都头是走了，可是那武大可天天在家守着门户呢。 哼，休要蒙我，刚刚还见他呢。 西门庆掏出一锭银子放在桌子上，王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么大的银子呀，老身怎么找得开呀？ 不用找，只要王干娘肯帮忙。 老身会做媒，还会当哑婆，明的暗的虚的实的，没有老身不会干的，可就是不知道大官人您让老身帮什么忙啊？ 王干娘那么好的眼神还能不知道？实话实说了吧，自从那日被他插杆打了之后，收了去七魂六魄，得了心病一般，求王干娘使些手段帮我说和说和。 大官人呐，老身还是给你弄两碗姜茶喝喝喽。 哎，王干娘若肯帮忙，我愿出十两银子给王干娘置办寿衣。 哎呀，大官人可真会说笑话，你把老身当成什么了？倒不是老身怕被骂名啊，只是此事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大官人需要五样俱全方可行矣。 哦，哪五样？王干娘快快讲来。 这第一，大官人要有潘安的相貌方可行得。 王干娘，看我西门庆丑吗？ 这第二呢，大官人要有驴儿大的是吧？ 这就不用说了。那么第三件是什么？ 第三要钱。这第四就是要棉。这棉呢，是棉里藏针，你可千万别性急。这第五就要大官人看你有没有空闲的时间了。 好，这五样我西门庆全有，只求王干娘引我去见他一面。 只要大官人肯使钱，老身便自有妙计。 钱倒是有一些，可王干娘休要蒙我。 老身的妙计就像那孙武子捉女兵十捉九招， 大官人肯依吗？ 只要你快快说来。 大官人买一匹白绫，一匹蓝绸，一匹白绢，十两好锦，先给老身拿来。 这不用说，我知道怎么孝敬王干娘的。那以后的呢？ 三日之后，大官人穿扮整齐，晌午时分听老身咳嗽为号。 哎，还要再等三天呢。 大官人要是不愿意，就把这银子拿回去吧。 哎哎哎，我都听干娘的。 第二天一早，卖梨的运哥在门口叫卖，武大郎赖床不起，潘金莲催促着大郎起床。 都什么时候了，大郎还不出门？ 哎呀，不急，还早着呢。我兄弟说了，让我…… 你兄弟说的便是金口玉言啊？一个男人整天在家待着，奴家看着就心烦。 这时候，王婆敲门进来。 干娘， 王干娘，有事儿啊？ 哟，大郎这会儿还没出门呢。 啊，王干娘，什么事儿啊？ 老身想选个丽日，想选个裁衣服的日子。 哎呀，娘子，你给拿一件。 有便有，王干娘如何裁衣还要选日子？ 哎，是啊。 有位施主啊，送给老身一些料子。老身呢，想预先的置办一些送终装老的衣服，免得有那么一天山高水底的来不及。 给你，干娘。 这黄道吉日好选，只是这裁衣服的人呐，哎，太难请喽。 哎，我家娘子好针线呢。 哦，那，哎呦，老身可不敢开口啊。那大郎这边说了，不知娘子您有没有空闲呢？ 哎，没事儿，只当帮忙。 我整日在家闲着没事，干娘若不嫌弃，我给你取材。 哟，那可多谢娘子喽，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呐。这娘子不仅手巧，心也好，老身真是有福啊。 好，王干娘，你们说话，我先走了。 武大走后，王婆带着潘金莲回家，在家说了一些关于西门庆的好话，之后发送暗号告知西门庆，就可以进屋了。 王干娘， 哎哎呦，我当是谁呢？ 王干娘连日如果不见啊。 哎呀，说曹操，曹操到啊！我们刚才正说施主大官人您呢，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吧。 王官娘，这里有客人啊。 大官人，这边喝茶。 嗯，好好好。 哎，大官人，去年你给我的那个衣料啊，确实是上等的好料，只是老身不敢随便的糟蹋，特意请来了娘子，你们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啊。娘子啊，这便是我跟你说起的西门大官人呐、 啊，大官人 啊啊，不知是谁家的宅上娘子啊？ 那日插杆打得不疼，大官人便忘了吗？ 那日奴家一时失手，官人休怪啊。 哎呦，哪里的话，我正 大官人，这位大官人一身和气，从不记恨。大官人，大官人呐、啊，您坐那儿喝茶。 有好茶也与娘子一盏。 不烦大官人，干娘，干娘与官大大干娘与大官人说话，奴家回去做活。 哎啊， 好啊，娘子要走，老身也不强留，这活不急不急啊，改日再来也行。 哎，娘子， 娘子啊，走好啊。西门大官人想要喝点什么呀？ 我刚要和他说话，你却打发他走了，这是何故啊？ 大官人是过来人，这种事儿急不得。 啊，哎，那你要我明天再来？ 哎呀，明日啊，明日老身还想请瑶儿给打副手镯呢。 王干娘要打多重的呀？ 第二天，西门庆在王婆店外等候信号，听到了咳嗽声之后，快步走进屋。这时候，潘金莲正在屋里绣衣裳。 哦，小人来得不巧，又打扰了娘子了。 嗯，大官人来得正好，老身正找大官人有事呢。 干娘与大官人说话，奴家回去做活。 哎，一刻不烦二主，娘子与干娘做伙，我走便是。 哎呀，这个要走，那个也要走，莫非嫌弃老身伺候不周吗？ 你们一个出钱一个出力的有缘在这里相逢，今日啊我看应该多喝几杯才对，要是走啊也是老身该走，我去弄些酒菜来啊，一并将你们二位谢过了。 好好好，我这里有银子。 娘子啊，你带老身陪陪大官人，老身去去就来。 敢问娘子青春多少？ 回大官人，奴家虚度23。 啊，小人吃长5岁。唉，为什么不坐下说呢？ 官人假天比地，奴家可不敢消受。 敢问娘子夫家何人啊？ 卓夫炊饼武大郎。 唉，屈了。 官人说什么？ 小人为娘子叫屈啊，小人的话不受听，得罪了娘子。 没什么，只是让官人见笑了。 说罢，这潘金莲就轻声啼哭起来。西门庆缓缓掏出手帕递了上去，潘金莲擦干眼泪向西门庆一笑。 自从那日被娘子差杆打到，这七魂六魄就丢了3分了。 大人这么一说，奴家倒像是诚心的了。 不是诚心，也是缘分呐。好， 这二位，谢谢。 我觉得今天浩哥今天真的是于浩简直了。你有考虑过自己再来一个副业吗？ 演技爆炸力， 好。谢谢二位，谢谢木子，谢谢陶陶的精彩演出，感谢各位锁定 FM98.2 FM97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各位，明晚6:45，咱们再见。稍后给您带来的是《博虎点秋香》， 拜拜，明儿见。